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沈念汝，第44集。何修义收到了很多媒体的采访的请求，不过他回绝了其中至少 95%。何修义渴望能凭借作品说话，他很明白家族无法在大陆上映，在其他国家地区比如港台的供应也未开始， DVD 没出，盗版也没有，不大可能有人看到电影之前单凭个人采访就喜欢上自己，总归要演绎过令人念念不忘的角色才可以。到处出现显存在感意义不大相反，讲得越多错得越多，游子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何修义不想被抓住把柄，倒是左然与以往的冷淡不同，破天荒地出席了一些活动。何修义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左然在一个视频网站上的独特表现，当时主持人问左然， 对于出演家族你有什么感受？ 家族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团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认为能够出演家族是对我从影以来数年积累的一个回馈，有时候甚至觉得能在这个剧组演戏说明过去的一切努力全部都是值得的。 主持人并不是屏幕当中最普遍的美女，而是一个长相普通却很有亲和力的人。 这是您第一次挑战这样的角色，请问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 左然姿势优雅，面色平静如常。 也许因为另一主演是何修义吧，我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甚至比过去还要更自然。他总是能够令我迅速地进入状态，仿佛我们两个真的是一对恋人。 您对您对手戏的演员何修义有什么评价吗？ 他是我梦想中的那种演员，我不惜用世间的一切语言来赞美他。 哇哦，拍摄这部戏时难点在哪里呢？ 难点不在戏内。 不在戏内？ 而是要如何保持平常心与另外一个主演相处。 我知道了，别扭是吧？戏内饰演情侣，而且还有大尺度戏，戏外见了难免尴尬，这是正常的。 他过去采访同类影片的主演时，对方也时常发表类似言论。左然微笑了下，没有回答。 那您现在与何修义关系如何呢？ 很好。 依然有联系吗？ 经常。 访谈最后，主持人说道， 我一直都认为一个作者编剧能为主角营造最残忍的处境，不是死亡，不是受伤，甚至不是痛失所爱，而是二选一。因为面对前面其他的状况，主角还有情绪的发泄口，而二选一则代表着不论做何种选择，他都将一辈子陷入自我厌弃的这个大泥潭里。今天我也很想残忍一次，如果您是宋智，在遭遇家庭以及恋人的二选一时，您会怎样？ 不同人大概会有不同的答案，于我而言绝不会有任何一秒考虑伤害我所爱慕的人。 那么家族怎么办呢？ 只能说抱歉。 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大多结局悲惨，你也是知道的，对于他们而言可以说是宛如地狱一般。 左然轻轻摇了下头， 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如果那个人在身边，那便哪里都是天堂，那个人不在身边，那便哪里都是地狱。 左然那些采访何修义都看了，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能听出左影帝是有所指的。 在其他人眼中看来，祖蓝只是表达欣赏、感谢。而后，不知是谁突然想起之前何修亦是柳阳亭的裸替的传闻，率先开潮，并且迅速地引燃了这个话题。短短几天，网络上面便出现了针对柳阳亭的铺天盖地的嘲弄，比如何修亦是柳阳亭的裸替，呵呵，看看演员名单，柳阳亭脸疼不？何修亦演电影，柳阳亭个垃圾还给自己加戏，不就长得像点儿？炒作搂破天际，太恶毒了，普通替身还不够炒，非要写个裸替。何修亦一复出便拿了金狮奖，柳阳亭还依然只是个小鲜肉。讲个笑话，柳阳亭说自己可以接到家族，临了一看，原来竟是什么克制不住爱你。克制不住爱你是部点击率很高的都市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柳阳亭饰演男一号，前一阵子已经在某卫视播出了。众人不仅在帖子里边讲，还去柳阳亭的微博下骂。有一阵子评论每数一秒就涨100来条，柳阳亭粉丝甚至都来不及回击。原本柳阳亭的名声是不错的，这件事情一出，当时有许多人表示早看出来是个白莲花，还啪啪的地图贴将柳阳亭前几个月部分言论拿来剖析，证明自己眼光独到。柳阳亭隐隐有墙倒众人推之势，历来不论是建筑还是个人还是家庭、企业、城市、国家，亲颓似乎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不论过去是如何的风光无限、纸醉金迷，柳阳亭十分愤怒和委屈，因为他本来真的是宋智，他没说谎，泄露消息是他不对，但是他并不是垃圾还给自己加戏，炒作搂破天际，他讲的明明是实话，可是没有人相信他。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恶毒讥讽让他精神简直面临崩溃，他忍不住琢磨这种发展是为什么，何修亦怎么就能当上男一呢？按照常理，他绝无可能当上男一啊。何修亦只是个替身，成为宋智已经够玄幻的了，居然还能顶掉左然，现在在演员表第一的位置上。柳阳亭拿到过剧组给的合同，上面明确写了左然是一番，自己只是二番。结果宋智变成何修亦后，左然便被降成男二，这简直比玄幻还更玄幻了。何修亦到底为何竟是一步登天了呢？不会，柳阳亭仔细回想了一下，那何修亦长得魅力媚气，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妖艳贱货，明明手里有奖，却为了人民币说脱光就脱光，平时在片场穿浴袍也不害羞，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身体大概只是他利用的工具，那么为了更多的钱，他大概也能上床吧。这个圈子与投资商、制片、导演上床屡见不鲜，只要床技高超便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越想越觉得这一番推测是正确的，甚至找到许多证据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他的论点，比如原本的何修亦绝对没有人脉，否则便不至于会沦落到接裸替的角色。因此他的扶摇直上，时间点一定是拍摄家族期间，很有可能是他当裸替那五天，或者五天刚结束时几天。你说除了上床还能发生什么呢？况且裸替与人上床这事屡见不鲜，还有左然一向冷淡，不喜欢接受采访，言论中更是很少涉及他人，这一次突然参与活动还猛夸何修亦，大概也是剧组向他施了压力的缘故，也就是说 投资商、制片方等人要求左然捧何修义。柳阳亭对左然突然作妖，前前后后一无所知，竟是在心中编造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柳阳亭无法理解何修义男一身份，便构想出了种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而且深信不疑，仿佛这样才能使他继续抱有交往。那种极特殊的快感让柳阳亭沉迷，他想要告诉所有人他是好人，而何修义才是坏人，他要翻案。看见世人误解冤枉嘲弄自己，却去夸赞何修义那个真正肮脏的家伙，实在无法忍受。在柳阳亭看来，人最无法忍受的事莫过于只有你知道他是个婊子。柳阳亭认为不想被抽耳光，于是找替身，虽然的确不大敬业，但也并非十恶不赦。找人替落水、替耳光的又不是只有自己，蛮普遍的。后来导演想用原身，张戏一叫他也去了，只是皮子里子都丢尽了。他赶到时看见何修义的脸白白净净，也不知道是如何说服李朝隐用回原身的。他不愿提，后来也没问过在场的工作人员，不过随便想想也能猜到一个大概，手段很高干呗。对了，在被抽时何修义还露出看好戏的眼神，他实在气不过，才想整整何修义的。他每天在网络上看与何修义有关的事，明明知道越看越气，却根本忍不住，每隔三分钟便搜索下何修义，看有没有什么人骂他。只要瞧见负面评论，便会仔仔细细阅读，觉得字字珠玑，好有道理。因为在他心中，何修义只会睡，瞧见正面评价便去对方主页观看，找出一堆小学生、花痴女之类的特征，用以证明博主智商有限。同时他不断地告诉自己，金狮奖、演技牌等等夸赞原本应当都是他柳阳亭的，是被抢走的。切齿的嫉妒真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他总是一边惊恐地压制，一边发觉他融入了血液，钻进了内脏，弥漫了全身。它像是一颗种子，即使人用檀木盒子将其一层层地封锁起来，再加上坚实的铁锁，但发了芽的种子也一样会撑连木盒，自顾自地生长到外边去。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沈心如。